继续超长嘅马拉松录音，我系杰达， 我系梅日。 Formative Club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帮衬。 如果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都欢迎各位留言。好啦，咁讲翻啲正经啲嘅啦。 首先就东京游戏展就啲详细情况公布咗啦。咁咧就今年就会有四日业界日，即系唔系俾一般人入去嘅。 而以前就一日嘅，开场前嗰一日。 咩啊？以前两日， 两日。 以前前两日后两日嘅，两日即系以前咧前两日业界，后两日就一般人。咁而家四日都系业界嘅，即系有 offline 版。亦都有網上版， 冇乜嘢其實，因為你預咗 offline 嘅規模會細咗啊嘛，咁佢咪多俾咗啲多翻啲業界慢慢行，咁你啲記者做報道都輕鬆啲咁樣啩。 不過我覺得冇分別嘅，通常其實後兩日不都行曬啦，嘥氣啦。 唔係啊，係作業時間咧，因為而家呢個世代 冇分別，冇分別㗎。基本上頭嗰兩日，基本上咧所有資料咧頭嗰兩日一定要報曬㗎。跟住第三、第四日咧，基本上每日啲記者咧個記者室咧係空咧到咧，我可以坐喺度慢慢打稿啊，因為飲佢免費供應嘅飲品嘅咁樣。 我係話佢攤開佢嗰幾日內慢慢公布，譬如嗰啲 live show 啊，嗰啲記者會啊。嗰啲嘢你可以分开嚟放啊嘛， 唔使 睇，唔使焗埋啊。 其实最简单就系、是、你睇任天堂，你睇任天堂任天堂大 V 得噶啦，应该个都会有任天堂大 V 嘅。 又系，即系我嗱大佬，我唔想连 TGS 都净系得老入有料到啊，大佬上次已经好难睇噶啦。 唔系，系嗱，我讲就系所有大作都基本上都系 Switch 噶，唔使问噶啦，而家。八成啦，唔好话九成啦，八成大作都系 Switch 版本嘅。咁老有即系大啲大重点大作一定摆晒 Switch Nintendo 大一嘅。咁剩翻两成咪系啲PS5 游戏咯。如果有两成嘅话， 咁啊好啊，你讲 TGS 就顺便讲埋啦。德国 Gamescom 就上个礼拜搞咗，然后就完了。老实讲，我在入边公布嘅所有游戏系所有，虽然欧美系唔熟啦吓，但系真系一只你睇起我兴趣嘅游戏都冇。有人先讲我冇兴趣，唔代表住佢游戏唔得啊。但系我真系成个 game 冚系即少少令我想提嘅嘢都冇。有啲人对某啲游戏好兴奋噶，但系真系兴趣一般咯，即系唔系话真系完全冇睇头嘅，但系真系好渣咯，真系好渣咯。虽然我哋之前提佢嗰阵时就已经讲过啦，德国 Gamescom 就叫啊叫啊得最大，但系向来都唔系好多人理嘅，即系嗰啲玩家方面咯。尤其是今年就特别衰，即系就算留意开都系话，好似冇乜料到。我只能讲佢嘅冇乜料到，即系啲详细嗰啲就你揾嗰啲会做详细报道嗰啲，我哋就机唔熟，亦都冇嘢讲，所以就算啦。 咁我补充下，咁又系啲跟进嘅 PS5 就有人拆咗机啦，新版。咁一如所料， 都系嗰句风水佬呃你十年八年，我每日九零，几时呃过你？嗱，你可以听翻嗰时话改版嗰时嘅报道，我已经讲过噶啦，就系减细模组，我冇讲错啦，完全 exactly 一模一样咯。佢肯定就系缩小规模，去令到佢轻咗，或者系同换铝啊嘛。我讲嗰两个减轻方向啊嘛，两样重晒，佢就系大细咗，然后有一部分嘅铜变咗做铝，即完全同我之前推测嘅一模一样。其实老实讲啊，你如果你谂到系升降级嘅话，就肯定系咁噶啦。不过咧，根据实测就好似唔系因为个发热量降低，所以佢可以揿低个细热规模，而系我唔捻你有捻得部机发热，我照个 course down 嚟啦呢啲系。即系咁会唔会有影响咧？肯定会有噶啦。如果你原本会过热的话，而家就会更加会过热。咁啊，自己睇路啦吓。咁因为佢哋睇落去系冇乜分别嘅。你可能要对合个型号噶啦，搞清楚到底佢系新版定旧版。我建议各位能够同价位能够揾到旧版就尽量揾翻旧版。 另一个咧就据闻吓，就系、是、改咗嘅就系 WiFi 晶片，因为之前话第一批嘅PS5 嘅 WiFi 晶片 WiFi 咧成日断嘅，咁好似新版就换咗新晶片，改善咗嘅问题，但系咪真的就等人试咗先知？ 虽然系个 WiFi 有改善咗嘅，但系 WiFi 嘅嘢你可以插 LAN 先噶嘛。你部 PS5 都断固你唔会喺屋企攞边攞嚟攞去，其实唔一定要 WiFi 噶嘛。咁但系你散热不良就好有影响，尤其是香港土地问题，好多人电嘢可能附近堆满晒嘢噶嘛。佢个散热本来就已经比欧美一差啦，你再降低个规模嘅话，可能仲更大镬啲，所以睇一睇各位小心啊，睇路啦。 OK 啦， 好啦，咁跟住都继续系游戏相关噶啦，有一间独立游戏商咁啊，唔识读啊 ，EMIKA 咁啊。Amica 应该读 ，Amica 咯， 我唔知佢个系咩文嚟嘛，不过唔紧要啦。咁佢就宣布退出游戏开发，咁原因，游戏同埋游戏公司老老实实，我之前都唔识噶，但个原因咧，我就好熟口熟面啦，就系咧，因为佢喺 Steam 上面发行嘅 ，Steam 个平台入边咧，其中一个大家好开心啦嘅政策咧，就系游戏时间系游戏时间啊。 有啲人会搞错咗，唔系买咗之后嗰两个钟头，即系话我玩十分钟，然后放两年，然后再玩十分钟，再放两年，跟住唔够两个钟嘅状况之下都好，我一样可以退费。咁对开发商嚟讲咧就好卵赤嘅。以我所记得啊，我唔肯定仲系咪啊 ？Steam 咧，佢同苹果嗰啲退费有少少唔同嘅 ，Steam 系会食咗个行政费嘅。Apple 嗰啲系会要开发商俾噶嘛， 嗯， 即系如果超过半年嘅话，系要开发商俾嘅。Steam 我冇记错咧，系佢会掹晒嘅，即系你买$50，咁佢正常嘅话 ，Steam 抽30%啊嘛，咁啊抽15蚊走啊嘛，嗰15蚊佢唔系要开发商掹嘅，佢自己掹咗佢嘅。咁但系就算系咁都好啦，你开发商都会赚唔到钱噶嘛，即系买一只 game 出嚟，以为买咗啦，点知最后又俾人退翻，因为呢个两小时嘅游戏时数咧，对一啲独立游戏对一啲小型游戏嚟讲啦，两个钟打完啦， 但系咪退钱咯？ 系啊，跟住啲人就退钱。有呢次乜嘢咧？英国嗰边啊，入边法例规定14日无条件退费，即系买件商品翻嚟14日无条件退费。啲冚家拎咧就系买只 game 翻嚟打完14日，一定够你打完啦。打完攞翻去退费，换第二只继续打，咁啊大免费机咯变成。 外国好多噶，就系以前就系有个古仔话啦，外国人外国啲穷人咧去宴会啊。买西装着完之后退翻去， 都系类似咁嘅状况啦。即系时代改变、技术改变、平台改变，人系唔会改变咯。与其话远识间公司老细，远识有一间唔识嘅公司就太假啦，我就唔做啦。不过就系会唔会可以作为一个契机，问一下喂 V 社你可唔可以改一改呢嚿嘢咧？即系我做作品咁短，即系游戏通关时间咁短啦，系咪应该将个退费时间都按比例去减低呢？如果唔系嘅话，你就可能系有少少逼啲游戏厂去灌水自己只游戏啊，即系譬如话唔准 skip 某啲嘢啊，播一个好卵长嘅片，等你如果你真真正正玩完只游戏，一定会过咗两个钟啊。 嗯， 即系我唔想有啲嘢咁防御性嘅措施咯。即系其实细厂都成日有啲乜嘢传出噶啦，但系今次就有啲回响啦。咁你 V 社其实 V 社向来呢啲方面就比较从善如流嘅，我唔知佢会唔会谂到办法点样改，即系譬如动态地去修改嘅，譬如话个退费率太高，咁而且个游戏完成咗游戏嘅游戏时数，其实大部分都唔够两个钟，咁我咪将佢缩翻细，即系呢个系自动少少嘅，又或者系开发商话喂，我啲游戏时数系8个钟头嘅，可能我 set 到一个钟头之内，又或者系再短啲，即系譬如我呢只两个钟头都已经打完嘅，可能 set 到去30分钟， 嗯， 因为佢嘅退费其实主要系俾货啲，我买完只机翻嚟之后，发现我部机搵唔到，又或者系玩得少少就已经发现系完全唔系我要嘅嘢，甚至系诈骗。 其实一个钟头差唔多，一个我觉得一个钟头内啦，不过呢个就唉，有时好难讲嘅。 要睇啊，老实讲，你啲3A 大作喐啲都几十个钟头游戏时长嘅，两个钟头连最将未必打完。咁两个钟头退费我又合理嘅，所以我咪话可以按翻，譬如话又真系按个游戏售价咯，即系如果你话按时数咁可能个厂商申报会有上下，即系会可能话喂，我为免你哋太短时间去，咁我就明明只 game 两个钟头乜都打晒嘅，我就宣称系要打10个钟头嘅，咁佢令到佢可以长过去，咁亦都唔系好健康嘅事嚟嘅，咁所以可能要睇佢点样谂掂，度掂条桥会比较即系相对话 V 社肯唔肯改。就系、是、点样改先系问题咯，即系点样改先可以平衡翻。但如果你 set 太短，可能有时有啲玩家真系会撞到，尤其是有啲不肖厂商咧，唔够钱开发，前半做到好精美，跟住后边咧就反正你都退唔到费啦，咁就做到咦嘅。 喂，依样冇得讲噶，你样嘢，你扯到依样嘢嘅话咧，你依个独立专题噶啦，扯落去就 啊，总之就系、是、佢而家就有个咁嘅样，我就觉得会唔会系一个契机咧咁样咯？咁啊睇下 V 社会唔会出嚟回应啊之类之类啦。 好啦，讲回应 GTA 6几时出？屌佢老母！ 即系都系我谂紧，即系我哋呢年经嚟噶呢啲嘢系年经啊，大佬唔系月经啊！ 屌，而家 GTA 5而家仲有好多人玩紧啊，顶你个肺！ 我哋前面先讲噶啦，佢啱啱会换世代嗰时先提过啦 ，GTA 仲未有噶嘛啊！ 嗱，咁咧其实单身有干嘅，咁入美国有个德国嘅电视节目，咁咧做下中途突然间有条友冲咗出嚟，话喂 GTA 6几时出啊？跟住个主持人最大声就话 GTA 6啊，计埋我啦，唔该。 即系咁，即系佢嗰度 其实冇关嘅嗱。那 个节目应该系连游戏都唔系相关嘅， 纯粹普通综艺节目嚟嘅。 系啊， 咁你啱好个主持本身系配开游戏配音嘅，咁就唔知系咩原因，可能即系纯粹系叫做咩博出风头啦，因为计捞兴噶嘛，即系俾啲足球比赛人攞炮之类嘅。 唔一定博出风头嘅，因为最多人睇，因为嗰个系 live 嚟嘅，你最多人睇到又系 live 嘅节目。 咁佢諗到呢个咁嘅电视节目又都算合理嘅。 只要月姬出到咯，有咩出唔到 啊？唔系大佬，唔系因为唔系咁讲啊嘛，即系调翻转讲啦。你月姬你唔似 GTA 五咁不断咁有 online 更新添。 所以佢不如 online 更新，不如有新嘢玩，咁咪由佢咯，玩住先啦，兄台。 即系咁啊，咁啊佢就 唔关我事，有个位轻松啊，真系衰。 啊！但系即系我完全理解到，即系大家等 GTA 六等到花谢嗰种感觉嘅。咁但系《沃沙》其实事到如今都唔系期待佢好快会出到噶啦。你唔好到时出到嚟咧，好似 FF 十几啊，搞十年嗰只啊，即系成班妇女搞嗰只，嗰四条基佬旅行嗰只啊。 哦，唔知啊，鬼记得。 是但啦，你搞成十几年，你最后出嚟咁嘅款，咁我真系会屌你啦。即系我觉得有时有啲嘢。等得耐就唔系问题嘅，你最尊重出嚟有冇相应嘅水准，有冇回应到大家啦？咁尤其是 WhatsApp， 其实呢方面咧就其实从来都冇乜令人失望过嘅。咁当然啦，佢亦都冇乜试过拖咁捻耐嘅，即系 GTA 四同五中间隔嘅时间其实都长噶啦，但系冇今次咁捻长噶嘛。咁而 GTA 五亦都有回应翻隔嗰段时间大家嘅期待嘅，咁佢真系出嗰阵时唔掂你先屌佢咯，又或者系佢真系出唔到你先讲，等咗八年啦大佬。 嗱讲埋咁啊，讲下咧就欧洲游戏分类啦。既然讲起限制级游戏， 都系鬼佬嘢啦。系啦，咁就啊，即系 欧盟啦，有欧盟啲屎忽鬼嘢啦。咁欧洲游戏分级就系就将欧洲卖游戏，总之就包唔到博嘅嘢，全部归十八禁。 就已经唔系讲紧 GTA 六嗰种吸收嚟啦，嗱先讲佢种有赌博元素系讲紧真系赌钱， 即系简单讲句人狼系列 啊，即系你啲拉霸，即系嗰啲老虎机啊，嗰啲全部都计晒落去，但系唔包括嗰啲有随机要素，即系虽然佢扭蛋都计咗赌博噶啦，即系譬如你随机跌道具，即系跌唔同 level 嘅道具嗰啲嘢，嗰啲系有随机要素，甚至同佢可以视为一种赌博嚟嘅。但系呢度入边唔系讲紧呢啲嘢，系真系去赌钱嘅，赌钱用嘅嘢啦。即系就算你唔系赌钱，你即系譬如啲啱啱嗰啲国字老虎机，其实理论上啊，你唔系换翻钱噶嘛。咁但系佢讲紧呢啲元素，只要存在就全部归类为十八禁。其实系比色情暴力仲更加严苛嘅， 好离谱嘅。 色情暴力嗰阵，色情色到咩地步，你都有个过渡期啊嘛。即系兔女郎算唔算色情咧？即系兔女郎，亦兔女郎算唔算色情咧？亦兔女郎应该算嘅，咁都有得计下噶嘛。即系或者暴力咁样，打人一拳算唔算系暴力咧？应该未算系要十八禁嘅暴力啦吓。咁但系打到人爆光咁算唔算咧？咁 唔系，因为有得讲，有得讲就我咧 有得倾下啦。但系呢度系边个紧？ 有得倾下嘅，但系赌博讲紧就系、是，只要欧洲啊，你真系坐打坐大啲嘅都有啦。呢样因为我呢样嘢好离谱啊，又系喺乜贸易上面，我系比中国咧嗰啲限制惩罚更离谱啊。 咁我咧，咁我又问咯，咁如果打呢个德州扑克啊，算唔算咧？ 咪就咯， 因为德州扑克理论上你甚至可以视为佢有一个用啤牌玩嘅竞技游戏嚟嘅啫，只系即系虽然佢用到啤牌，但系如果你譬如改头换面。其实你只要拎走个啤牌咧，你完全唔觉得佢同赌钱有关噶啦。即系当然亦都系唔可以压住啦，就已经系唔可以叫赌博噶咯。即系我唔知佢点样定义咧，麻雀咁点计先？麻雀算游戏定算咩先？即系如果麻雀算嘅话，我想个麻雀入边嘅元素，即系唔将佢改头换面咁，算唔算？又算唔算啦？即系我唔知佢哋点啊。不过班欧洲老黐捻线其实 唔系第一日噶啦。 唔太影响我哋嘅，基本上就 欧洲黐线唔系第一日嘅事啦。好啦，跟住咧就讲到好啦，就 Apple 围剿事件簿啦，就是 App 嗱，首先就系韩国反 Google 法案，简单就系由佢个货金系统啦。 有啲人就唔知系睇错定误会定乜嘢，以为系话禁止 App 嘅垄断，你搞清楚入边仲有一嚿字嘅支付 App 内支付嘅垄断啫，只系 总之就系咩，你唔能够话限制一定要喺 App 内俾钱，即系简单而家嗰套制度。 是讲紧 App 内俾钱，唔可以限制绑死 Apple， 就是用佢 Apple 入面嗰个支付系统，你要允许其他人接入其他人嘅支付系统，甚至可能俾 Google Pay 去俾佢用。我唔知道佢最终会点样运行啦。但系而家你 Apple iOS 嘅机入面，你俾钱就一定通过 Apple 噶嘛，你冇第二个选择噶嘛。佢系觉得呢样嘢系垄断嘅，咁所以你一定要用佢玩家选择。即系譬如我去麦记，即系虽然我唔去麦记啦，我可以俾八达通，我可以俾 Apple Pay， 我可以俾 Samsung。Samsung Pay 香港玩俾唔俾到啊？我唔知道。 好似冇，即系例如话即系作各种电子支付啦。 总之我又可以俾信用卡，又可以好支付宝得唔得啊？唔知啊。 好似得。 我亦都可以俾现金，我有好多方法。 咁但係而家喺 iOS 或者 Android 入面都係同樣情況，就係入面淨係有 Apple 嗰個支付，咁佢話呢個嘢係壟斷，你要開放俾其他人去搞。咁 呢 Apple 都開放 ，Apple 咧就都係宣布咗啦。 唔係兩件事嚟嘅，你兩件事嚟嘅，兩件事。 就啱，即係唔你當你唔呢個肯定唔會等乜得咁巧噶啦。咁咧就喺Apple 喺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條例結果就容許閱讀型 App 可以設立第三方連結，即係咩叫閱讀型 App 就係。电视杂志啦、报纸啦、书籍啦、音讯啦、音乐同影片，即系话，如果你话你亚马逊嘅 Kindle 啊，或者系啲Spotify 呢类嘢咧，你系可以喺 App 度使用第三方付费系统。 你用阅读类咧，可能比较难理解。我会用媒体提供，即系个 App 主要就系攞嚟提供个媒体俾你嘅，无论个媒体系书啊、系影片啊、系咩都好啦，就系俾个媒体俾你睇嘅，即系应该系包括 YouTube 嘅。 因为我所知道其实呢类咁大公司呢就全部走晒法律啦㗎啦 ,Spotify 啦 ,Google Premium 全部都系有网上畀钱嘅，佢都唔知基本 Apple 其实唔阻止你嘅，只不过佢叫做咩，佢而家就叫明文化你可以咁做啦。同埋 Apple 都宣布咗啦，你可以讲你有提供方法，但係你要讲点做，即系话你要同用家讲话啦，你畀 email 我畀个联络方法你，但唔能够直接喺里面有个 link 咁可以直接畀钱，即系有少转折啦。 咁因为之前都已经系㗎啦，你譬如 YouTube 啦 ,YouTube 你如果系iOS 嘅 YouTube 嗰个 app 啊，入面去畀钱去会再畀人抽多一程嘅。即系先畀 Apple 抽一次，然后又畀呢个 YouTube 再抽一次，我哋之前系过㗎啦。咁而家就系话如果你用第三方嘅，咁佢就 Apple 唔会抽到你，当然可能第三方支付都会抽嘅。咁但系 YouTube 就应该系 YouTube 或者 Google 自己本身，即系佢应该系唔会咁样再抽两次噶啦，应该一次过啦。 不过依方面不过好老实嘅，咁依度对喺 Apple 嚟讲，佢收入唔算好多，真系好多系 game 嗰啲。我都觉得 game 系应该要强制收嘅。大佬，我开发晶片咁乸贵，咁捻快，咁捻稳定，你老母你用我晶片打机，用我开发 Republic Kit 开发游戏，然后想唔俾钱我，我屌你老尾啊！ 但系啦，讲清楚啊，韩国嗰边嗰条法案系唔限制喺呢方面噶，系所有 app 都计晒噶。 屌，韩国都黐紧线噶啦佢。 但系佢允许第三方支付，唔代表佢唔抽个三成水啊。因为佢唔俾用第二个，呢、这个系垄断啫。我开放俾你，唔代表我唔抽呢三成噶喎。可以话哦，你用第三方支付都得，但系。我嗰三成我依然要照抽，或者可能会抽少啲咁样，即系你用第三方嘅，我依然要照抽个三成。跟第三方支付会唔会再抽你水，系你嘅事，我唔理。总之嗰三成一样，分毫不让，或者系话我只一样少少。 嗱， 唔好谂住咁样可以悭翻我嚿钱。 不如就睇情况，睇下市场发展啦。反正仲有排搞嘅。 咁我补充少少啊，虽然各位睇呢段新闻嘅时候，应该系会迟过 Apple 个专题嘅。但系其实我哋录音嗰阵时系呢一段新闻比较早少少，所以两者会有少少重复，咁我请见谅了。 咁好啦，讲到 App 之前嗰排都讲有 Apple 咧扫描你手机上面有个色情系统，咁咧呢单嘢咧， 拜登话成罪大赢家嗰单啦， 跳 咁啊， 嘥啦个色情老头。 咁咧而家就再爆出嚟， 虽然我都怀疑啊，呢篇文，虽然因为我唔好熟经济，同埋呢篇文佢嗰个来源，我其实我啲怀疑，不过唔重要啦，照讲啦。 那个技术，因为我仲未见到嗰个技术，不过之前你咪问过会唔会话俾人睇晒，会唔会揭露私隐噶嘛？咁我之前已经讲过啦，佢系会用睇唔到呢张图嘅方式去做噶嘛。 但系冇人信噶嘛呢样嘢。 佢用嘅方法就系先有个色情图片嘅黑名单喺度，我唔知佢点样攞翻嚟啦。然后用 hash 运算对比两者系咪相同。咁如果两者系 hash 码系相同嘅话咧，咁就当佢系同一张图，咁就当你嗰张系色情图系咁样嘅。 但系呢样嘢咧，肯定会错嘅，亦都系。 你先讲。一开始我以为是绝对不会错的，其实点解呢？ 傻啦，边可能会错？ 因为 hash 运算其实是一种非常之难错的运算来的。即是之前我哋讲 H254 运算嗰时系讲紧亿亿声嘅运算，你先可能撞到有一次。其实之前上新闻嗰时就是终于有人破解到，都是好难好难得先撞到一次嘅。所谓嘅 hash 运算，即系话你上 K 度你就会见到噶啦，你个名字后面有个码噶嘛，嗰、那个码就系 hash 运算嘅结果嚟嘅，就系讲紧你将一个资料传输入去，佢用个单向嘅运算之后，佢得出另一个码出嚟。只要你输入系同一个，输出就一定系同一个。只要输出系同一个，亦都可以调算去断定输入系同一个嚟嘅，因为唔会有两件物件经过 hash 运算之后系同一样嘢嘅，一个合格嘅 hash 运算应该系咁样嘅。但是今次呢个苹果用嘅叫做 CSAM 啦，俾人发现就係好容易可以用暴力破解去做到两张明明唔系同一样嘅图片，但係 hash 运算相同嘅。 咁呢个就会有个漏洞喺度，就系 俾人整蛊你咯。 啊，我可能可以整鸠蛊你，即系譬如我将张已经知道黑名单入边嘅图，揾到个同佢 hex 码相同的，咁我跟住将张图传俾你，咁你可能个样睇落去冇乜嘢，正常图一张，尤其是 WhatsApp 嗰啲仆街嘢啦，预设就系有人传图，你就会入咗去你部机入边噶嘛。咁然后跟住俾个系统扫完，喂呢张嘢个 hex 码同黑名单一样，跟住真系通报你。即系当然佢唔系一张图就系咁样做嘅，我唔知佢个门界系点啦。但系如果佢真系咁样走去通报你，跟住你就会俾警察走去问你问路问呢问路，咁整蛊你嗰个就已经达到佢目的噶啦。咁有可能会出现咁嘅情况。 其实咧好老实嘅，我觉得咧依、这个规制咧，通常一通咗天嘅话咧，好容易基本上俾剥低嘅系时间问题。 点解我讲咗少少？因为之前我话点解我认为好奇怪就系 hash 运算啦，我认知嘅 hash 运算啦，基本上全部都系极难逆推算嘅，你连 key 到嗰个咁 Q 简单嘅。你唔系唔得，但系要破嚟破解，其实都要相当时间嘅。咁但系呢个咧就可能系因为呢、这个我推算嘅啫，可能系因为佢用攞嚟做图片对比啊。图片最大问题就系乜嘢咧 ？Hashmark 个特征就系、是、咧，你入边改咗一 bit 都好啦，佢就成个嘅 Hashmark 就完全唔一样，连相似都唔相似。即系咧，唔好话改一个像素啊，甚至系你传输失误都好啦，都有可能变成一个新嘅 Hashmark 嘅。咁嘅情况之下，咁你要攞嚟对比图片嘅，其实好困难嘅，对比档案比较容易啲。即系之前有啲咩追踪 P2P 啊嗰啲嘢嘅，就用呢种方法嘅。咁如果但系退俾图片唔可以咁样做啊嘛，所以佢要做到无运算嘅，即是话呢两张图足够地相似，我唔知道点样用喺 Hashmark 做得到。咁可能系因为咁样令到佢嗰个嘢变得非常之容易俾人过嚟破解，所以会有个咁嘅缺陷喺度。咁有几大影响啦？如果冇人恶意利用嘅话，就应该冇好大影响嘅。但系 肯定会有嘅。 肯定会有，而且会唔会足够怼冧咗成个系统呢？我唔知道。即係譬如话有够多嘅好事者整得够多呢啲咁嘅嘢去令到佢通报起嚟。喂阿生，你个通报错误呢有六成喎。咁我点处理你啲通报啊？即係会出现咁嘅状况。咁。 所以咪话囉，呢类系统通常呢会俾人剥低机会好高嘅，时都系通咗天嘅话。 尤其是呢而家嘅机械学习啊越来越强啦。暴力破解可能唔系好多人得闲做。但系如果佢可以用 AI 去做咗出嚟嘅话咧，咁你就好捻大镬噶啦。因为佢暂时暴力破解出嚟嗰啲咧，你都仲系觉得怪怪地嘅，即系要撞到同阿婷一张图一模一样 Hashmark 嘅另一张图咧，都系怪怪地嘅。 嗯， 暂时仲系好似嘅，但系经过 AI 运算之后，佢可以搵到张更加似正常图片嘅拍，咁你就更加大家会不如有诈。然后呢啲图如果大量咁传播喺个网络上面嘅话咧，呢、这个系统就基本上系废咗武功噶啦。 嗯， 咁我肯定会有人咁样做。系差到有几多嘅啫，同埋多到足够整怼冧嗰个嘢，我唔知道。总之啲太技术嘅嘢，其实我都觉咗好多噶啦，但系仲有好多好技术嘅嘢，我就 skip。总之，我觉得呢个系统应该会照行嘅，但系应该会好多问题。我唔知系佢会通过更新技术升级啊，或者改变做法啊，定点样，我唔知道。总之就我谂继续会有啲问题走出嚟嘅啦，实咁咯。 咁啊，技术细节讲多咗啊，唔好意思啊。 嗱，讲到呢度咧，等我饮啖水先，唞一唞， 跟住翻嚟再见。